问足你，问足一问，你的心一变，像落叶飞，我宁愿瞎了眼看不见。求你千千万万不要走，空的心假的意，欺骗我都无妨。我会小小心心的等待，总是舍从怜悯变成真爱。相爱难，恨亦难，我的心碎了无痕，吻着你心就不会疼。 心儿碎，陪你喝一杯。

整片蓝天。越过了重重的心间，用一整片蓝天。 麻木面对创伤，只懂不生活化，难道赤子之心要被人捉弄？受人受情受牵，记着寄望寄生，为何为情为憎，与明怨云怨天，妄想追讨有没错。零乱记忆纷扰心中的抉择，忘掉挫伤唏嘘，作别无悔恨。昨日昨天，被人被情被憎，性命性运性天，决心冲开这巨网。 不寄望以后会是何，只要被人

财神拜观音，时时都顺利。我们看看有星星好的开始，恭祝亲朋好友心想事成，大家都欢喜。 想念是他的等候， 你若问我快不快乐，寂寞不寂寞， 牵你手牵我手，感觉我的脉搏， 你要试着了解，试着体会，有心好好感觉， 觉得它很美。 北极雪下在那头，寂寞不寂寞，谁的想念是他的等候， 感觉我的脉搏， 你要试着了解，试着体会，有心好好感觉，然后你才能够看得见快乐伤悲， 也许我的眼泪，我的笑脸，其实完美。 像电影，喜欢的情节，

我的心该放哪里，一起走到这里不能在一起，还以为拥挤的人群可以调走我想你的心，任何一个背影都让我以为是你。关于你的消息在你心里，想你是我一生最亮的星，为何陪我到天明，天亮之后却又让我找也找不到你，想我是你窗外孤单的雨，是否还记得叮咛，我不再是你会不会好好照顾自己。 着我抱着脸，一首爱歌，让热流纷纷的吹你，愿你不回不影到。热爱和风吹着我，吹着我不想躲，让热情身心都走遍，然后要你拥抱我，随手在风里找一片欢乐，任它轻拍过，随手在风里找一片 欢笑，陪你陪我讲当初，自觉全身都是爱。请问你朗几多？给予你一切都给你，无尽爱意给予。找一片欢乐，愿他轻拍我。随手在风里找一片欢笑，陪你陪我讲当初，自觉全身都是爱。请问你攞几多？给予你一切都给你，无尽爱意给予我。 没法抗拒浓情蜜意，始终思念你，堆积起每分的爱思。想给你知，柔情常在心中想奉示。愿对你说声浓情莫变，此生可奉献，堆积起。